住寂寞恨，情书画不成，情真意切绣不尽，鸳鸯枕。 蜀绣来自林以春，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2014年呢，李易峰因为电视剧《古剑奇谭》而获得广泛关注。李易峰呢，虽为歌手出身，却在众多电影导演的肯定声中，变身为当下最热门的一位电影人。而2015年呢，他又迎来了自己主演的电影《栀子花开》，并演唱了电影的推广曲《年少有你》。年少青春，回忆满满，淡淡的伤感在毕业季发布也是让我们感触很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年少有你》。 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路口等着你，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 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关注 五月天， 关注 My FM， 随时随心 好音乐。 My FM， 这里是 MyFan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刚刚这首《姐妹》是张惠妹出道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也是由张雨生亲自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可以说当时作为新人的阿妹呢，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既能唱又能跳的她一炮而红，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和无可代替的精彩。阿妹呢，也成为了第一位首张专辑在台湾销量超过百万张的歌手。我们接下来继续好音乐，周兴哲，您好不好？ Oh. 玩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刚这首《过云雨》来自张敬轩，这里就是站在直播当中的 MyFan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许飞出道到今年刚好是第十个年头了，十年来呢，她都是低调不张扬。在这个姑娘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大众期待的那种爆点，但她自己呢倒是乐得清闲，扮一个吉他小私塾，跑一场马拉松，唱几首小情歌。对音乐呢，她当然是认真的。但他也是慢的，所以到第十年了，他终于说要发行第五张专辑。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一首单曲，来自许飞，《慢慢的我》。 呼吸，唱措辞也不着急。

钱，口袋里随时准备酸葡萄 whatever 太阳也没尽是疲惫，闪光灯随时出现，黑暗里已经刺眼，那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听不到听不到轻飘，情人节最好都没讯号，看得到吃不到最好，得不到才永远忘不掉，网络中闪耀问删掉，没必要这么高调，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记忆闪退， 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好了，听完了歌曲过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霾的天气，现在室外的最高温度是60摄氏度，而此时此刻呢，现在的温度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在降低。而明天是霾转雾的天气，也是最高气温是7摄氏度。周一同样的天气也不是很好，是雾转多云。从星期二开始天气是逐渐的放晴了，但是呢温度并没有有很大的提升，直到周四周五周末的时候温度才会像今天这样6或者7摄氏度左右的样子。所以下周的天气整体来看的话不是特别的好，从周二开始之后呢才会慢慢的有晴天。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天之内吧，反正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有雾和有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田馥甄黑笔带来的灵魂伴侣。灵魂困在这个肉身。

期待下一个梦。 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 My FM。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 来自品冠和梁静茹带来的《明明很爱你》，这首描述了小男人和小女人之间欲语还休而甜蜜的爱的一首歌曲，让品冠和梁静茹唱起来呢，也是充满了甜滋滋的味道。轻快的曲风似乎在告诉大家，准备好期待深恋情的预告了。为了呈现出《明明很爱你》中的浓情蜜意呢，在拍摄的宣传照的时候，也是整个的摄影棚里更是充满了浓浓的浪漫的气氛，而频频的欢笑四起。很舒适的两个人不但是没有尴尬，反而是因为这么多年好的交情，举手投足之间呢是很自然的流露出了这个甜蜜蜜的气氛，非常非常的好玩。当然了，我也是看了这首歌的 MV 觉得还很好玩。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 100.5。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8。 Smart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I miss the taste of the sweet life, I miss the conversation, I'm searching for a song tonight, I'm changing all of the stations。 MyTop 100投票专区参与评选，选出你最喜欢的前10首歌。 今天请你是你

随时随地行音乐，时间来到了17:49，第一个小时的 My FM 好音乐就要结束了。在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未来 Hello》。这首歌呢是立足现代的努力与前进，饱满的摇滚曲风让这首歌听上去信心满满，冲劲十足。好了，就在这一首信心满满、冲劲十足的音乐中，迎接下一个小时的好音乐。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金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放生自己，免不了成为 first mistake。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FM， 穿过人潮汹涌的莫兰山，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 的路一直都在。好了，时间来到了1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100.5 MyFM MyDrive 的行业。第二个小时的行业开启了，看一眼第二个小时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呢？看了一眼，基本上属于男歌手的歌曲比较多，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这是好听的歌曲，但是不是男歌手。 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几颗了，还是要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笑与泪的时光 baby,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Maybe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所有

在面前还是孩子。 带来的日落之前，这首歌的歌曲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一个婚礼。李健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新郎新娘双方呢其实都不是初婚，这也让李健发现再婚的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因此对于爱情出发的另一层面上的一个反思，很多事情靠努力是没有用的，很多人的第一阶段的婚姻都不一定是合理的，因为人的阶段的状态是不一样，也许要经过一番的波折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对的人。很多人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对纯情的事物似乎熟视无睹了，但当真正的属于你的那个人来临的时候，初恋般的心态又会被带回来的，其实自己震撼了自己，原来一切还是依然有可能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绮贞带来的《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 叫我如何相信？离开了人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Talking Body 很好听的英文歌曲。听完了这首歌呢，咱们来看一条新闻，也是刚刚的这个被手机里的新闻弹出来的一条，就是在今年的最近呢，是2017年日本的选美小姐是已经决赛出炉了啊，是2017年日本小姐决赛人的素颜值已经是出炉了。刚刚呢是在网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之后，简直让我目瞪口呆了。评委会呢在这个2156名的参赛选手当中是选出了13位的参赛佳丽，进入了决赛的选将他们成为了决赛的选手。在12月5号的时候呢，这13位佳丽是已经合体的现身了。当然啦，网上除了有这样简单的介绍之外，他们的照片也是不可少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呢，可以一会儿去搜一下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年龄呢也是在20岁左右的样子，但是他们的素颜值确实是，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找一下看一下。但是其实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有勇气或者有胆量的一个比赛了。看比赛的话，如果是化妆，可能是化妆技术要是好的话，基本上每个人都能画出明星的样子。但是如果纯素颜的一个选美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出一个人到底长得是怎么样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陶喆的《Melody》。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真爱车上冬日暖阳，天津有娃奥特莱斯首届皮草节温暖来袭， 皮衣皮草亲情放假，超值特惠，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娃奥特莱斯。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来自于陈庆的《情非得已》。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眼歌单，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范晓萱带来的《管他什么音乐》。这首歌呢还是挺有意思的，《管他什么音乐》这首歌的歌曲是比较嗨的，而 MV 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这首歌的 MV 呢是邀请了台湾的舞蹈界享誉盛名，这个享誉盛名是加引号的啊，享誉盛名的小 S 来进行的排舞。小 S 对这个歌曲的 MV 的排舞呢可以算是费尽了心思的，既怕动作太简单，但是呢也怕动作变得太难不容易学，夸张搞笑的动作配合着摇滚式的音乐节奏呢，让舞蹈生活化了，让音乐的情绪化了，每一个动作每一段的音乐都让人们想放肆的跟着一起嗨起来，跟着音乐摇摆，所有的烦恼似乎都是一闪而过的。小 S 的舞蹈教学视频呢点击率也是在网络上是特别特别的高，因为这个舞蹈这首歌呢也是变得特别的有感觉。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这首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看看是不是会跟着一起嗨呢。

时候在约定的时候盛开，是你爱的花，总是在颓废的时候看见是你的牵挂，生活将是交织喜悦绝望和幸福悲伤，爱情中不变换头衔，坚强随顽固生 来自彭坦春晓的《有爱任性》，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听完了这首歌呢，又到了今天的歌曲预听的时间了。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54，第二个小时的好音乐就要过去了。在第三个小时预听到的是哪些好听的歌曲呢？比如说这首昨天开了挂的，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 现在是越来越喜欢林俊杰了啊！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当然了，还有徐佳莹带来的《不要再孤单》。 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 还有陈奕迅来的 I do， 幻想着幸福的图案，每漫长一段依然是。 好了，想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MyFM 100.5，第三个小时不见不散。 愿意接受挑战，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不止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284909090。 smart。 正气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正气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时间忘情的流浪，落叶寂寥着惆怅，多飘荡多向往，离愁对美丽的渴望。 世界无情的无常，浮云战斗害怕崩塌，越挣扎越捆绑，需要勇敢 我们都背叛希望， 我们都习惯感伤， 忘了吧，再怎样别放弃绽放。美丽是绝不妥协的荒唐，美丽 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

真的笨女人会最美丽吗？美丽的李玟呢，首次是尝试了 folk 说唱风格，再加上一点点的 blues， 真实的音乐伴奏，听完了呢一点都不笨，又美丽又聪明的歌曲，这首歌可以算得上是的。这种略带慵懒的独立曲风呢，在李玟之前的音乐当中还是没有见过的，听完了之后呢，让人感觉十分十分的新鲜、清新、自然。它的难度不在于高音的音准和音高，而是在于味道的拿捏，十分的讲究。这首歌呢，随后是被了很多很多的人来翻唱，但是据我个人而言，李玟的这个版本是最好听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歌曲 Watch Me Rise， 听完这首歌曲，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呢是有霾的天气，现在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是零摄氏度。我在直播间里这边还是比较暖和的，不知道外面会不会很寒冷呢？不过还好，今天我穿了羽绒服。而明天的天气呢也是霾转雾的天气，最高气温是七摄氏度。星期一同样也是有雾的天气，到周二开始天气才逐渐的放晴，但是温度并没有升高，平均温度呢也是在五摄氏度左右。记得大家在明天后天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如果出门的时候，因为外面天气实在是不好，这个周末的天气实在是不好，所以如果不出门的话可以在家里好好的享受周末，比如说在家里看个电影啊，吃好吃的饭菜啊等等的，都可以来享受这个周末。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是三首好歌连放的时间，分别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朋友，还有陈奕迅爱度，以及开了挂的林俊杰带来的豆浆油条。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超级玛丽闯过艰难一关一关，就像我们好歌一首一首不会间断， 畅快音乐习以为然， 只在 My FM。 刚才就说为什么一提到林俊杰就说是他是开了挂的呢，是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昨天晚上梦想的声音呢，昨天晚上呢梦想的声音已经是播出了第六期了，而这周呢对于林俊杰的歌迷来说无疑是节目开播以来最大的一个惊喜了。节目中呢林俊杰当时是遭受了两次 算得上是新人的讨教，也是节目开播以来的第一次连续的被两位新人来讨教的这个窘境了。这意味着在三个小时之内呢，他必须完成两首歌的改编，堪称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面对紧迫的时间呢，林俊杰还在选曲的方面意外抽中了之前没有听过的《西游记》中的经典歌曲《女儿情》。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呢，林俊杰会迸发出怎样的惊人的音乐的能量呢？我先不透露给大家，反正我是看完了一遍了，觉得真的是超级赞。没想到短短的三个小时他能爆发出这样的能量，不愧是音乐才子。所以如果喜欢林俊杰的歌迷或者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非常非常的享受。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许佳莹带来的《不要再孤单》。 My FM 100.5。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的风景，你说的永远没有距离，我们要多么的努力来交换彼此的心，我想你应该非常确定我是你唯一。 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 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戴娆的《绽放》，确实很长很长的时间没有戴娆的消息了，当然也没有听到她其他更多好听的歌曲了。好了，时间来到了19:48，今天三个小时好听的歌曲呢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 MyFM 100.5的好歌并没有结束，只是在 MyFM 爱周爱的三个小时音乐享受中结束了今天的好节目而已。 接下来呢是两首歌曲，一个是来自黄小琥的《重来》，还有庾澄庆的《靠近》。两首歌曲之后呢，是我们 MyFM 100.5 专门为大家准备的 Clap Match 时间，一起好好的享受这个周末带给大家的好音乐。各位拜拜，周末愉快！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像小羊你和彩虹鲸啊，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真心话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地